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87章，木生一路行色匆匆地向回赶，临近青铜树，他放慢脚步，先一步走进了密林。永远的黑夜令人烦躁，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宛如纸片剪出来的，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溪水铃铃作响，叮叮咚咚，如同少女的歌唱。落叶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地破碎。他越走越快，没有刻意地隐藏脚步声。枝头上的鸟雀受了惊，扑棱棱飞离枝头。溪边空空荡荡，只有倒映着粼粼月光的溪水冲刷着长满青苔的大石。不是让他在这里等吗？木生烦躁低头，地上小小的一滩凝固的血已经变成黑色，藏在斑驳的枯叶之间。他死死地盯住那滩血迹，僵硬地站了片刻，转身飞快折返。他刚一来就看见一对男女搂抱在一起，远远的树下脸色苍白的木瑶一个人躺着。阿姐，木瑶躺在火堆旁边，睫毛上凝结了一层霜，呼吸平稳。她蹲着俯视一眼她的睡颜，如同谁伸出冰凉的手给她顺了顺气儿，心中安定了一些。也只是一瞬间，又很快烦乱起来。视线环绕了一圈，没见着熟悉的人影。这种烦乱几乎是立刻变成难以控制的戾气，几步跨过去，一把将柳福一拉开，看他一眼，又转向了正哭得梨花带雨的端阳地基，语气冷淡：“柳公子，现在不是抱美人的时候吧？”柳福一皱了皱眉：“阿生，你误会了，我……”他的话顿止，因为他发现木生向上逆着他。那是个格外古怪的眼神，充满敌意而饱含戾气。 你为什么伤灵妙妙？ 妙妙，你见过他了？ 柳福一愣住了，许久才捋顺了这话中的意思，满脸震惊。 你说我？ 木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眼神充满了压迫感，嘴唇轻启：“ 那把匕首不是你的吗？” 柳福一看着他，想了许久，这才反应过来，匕首指的是哪一个。再向前回忆，他似乎在救人时把那把匕首交给了端阳地基，此后一直没有收回来。他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端阳，恰看到他慌乱的一张脸。木生顺着柳福一的目光转头望着他，那神色让端阳打了个寒颤，不禁向后退了几步。木生的眸子沉成了危险的黑。天家公主骄横跋扈惯了，想要什么都是直接拿来，偏偏林妙妙与她喜欢同一个人，又不如木瑶有术法傍身，自然是想怎么欺凌便怎么欺凌。 是你捅的？ 我不是故意的。 他慌乱之下语无伦次。柳福一看着他们二人，一个眼见刀光，另一个吓得脸色惨白，一时有些急了。 到底怎么回事？妙妙怎么了？ 端阳战战兢兢，两腿发软，不敢直视木生乌黑的眼睛，只得看着柳福一，语气中充满懊悔。 我与他闹着玩的，我也没想伤他，只是想吓唬他一下，谁知道他自己撞上来，就。 柳福一感到一阵微风刮过脸颊，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木生横出一只手，径自掐向了端阳的脖子，几乎是扼住他的瞬间，移动了数步，狠狠将他撞在了树上。那双水润润的眸子毫无波动地凝视着他。 人呢？ 端阳的眼睛瞪得极大，他的脸立即因充血而涨红，他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音。柳福一这才意识到，眼前的木生竟然是真心实意动了手。如果他再不出手，下一秒这少年就真的要把端阳地基给弄死了。 阿生， 他几乎是立刻冲过去将他拉开，有些失态地冲他大吼： 你疯了吗？ 他惊出一身冷汗。慕瑶这个弟弟一向只在姐姐面前乖巧，待旁人稍显生疏他是知道的。他还知道他颇有些脾气，不能被人惹急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突然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事情发生得太急太快，直到此刻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简直像做梦一样。端阳瘫坐在地上抖成了一团，惊魂未定地捂着脖子，目光呆滞地咳了起来。从小到大养尊处优，别说被掐着脖子，就是谁敢大声对他说一句话都会被拖下去杖毙。就算是那些恐怖的噩梦也没有像刚才那样让他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木生将柳福一的手扶下来，似乎是勉力控制住了自己，冰凉地看他一眼： 你拦我做什么？我在问话。 柳福一终于觉得他有必要替木瑶管教一下弟弟了，他几乎是瞪着他低斥出声： 有你这么问话的吗？ 柳公子。 木生看着他，嘴角上勾满是讥诮，眼里没有一丝反省的意思，反过来兴师问罪： 你先前与林妙妙形影不离，现在连他人也看不住，还来管我如何问话？ 你…… 木生已经转过身去，俯下身来，冷淡地看着发抖的端阳地基，嘴角的笑收了起来： 林妙妙人呢？ 端阳的泪珠啪啪地直往下坠，睫毛拼命抖着，使劲地遏制着自己的抽泣。 在那丛芳草旁边遇见一只鬼，本来叫的是我，没想到他替我去了，做了一顶红色的轿子往那边去了。 又是轿子，柳福一猛地一愣，无限担忧涌上心头。木生听着，乌黑的眼珠微微一转，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少女苍白的脸，一瘸一拐的身影，满额头的汗水打湿了眉毛。他真是自作聪明啊，流了那么多的血，想必扎得够深，走也走不了，何况是从陶营那里跑出来的，就这样还敢不自量力替别人出头。知道他性命无虞，但性命之外的事儿呢？眉头轻轻一压，身形一闪，已经向外飞掠而去，黑色的衣角如过境的台风。忽然觉察到柳福一跟了上来，眼中顿时闪过了一丝戾气，一个火花毫不留情地直炸身后，喝道： 给我回去看着阿姐，她若出事儿，我唯你是问。 那火花差点炸在柳福一脸上，他猝不及防，不得不后退几步躲避开来。等云消雾散，木生早就已经消失了。他十分惊愕地站在原地，心想：今晚的阿生简直疯了。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